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为我们编写，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托马斯和朋友的故事，营救洛奇。有一天，搜救中心没有任务，大伙儿正在一起聊天。福林得意地大声说： 嘿，知道吗？上次我去码头救火，为了能够及时赶路，我又走了铁路，又走了公路，我还能喷水，怎么样，很厉害吧？ 没想到他还没说完呢，一股水柱就喷到了他的头上，原来是贝尔。贝尔说： 能喷水的可不止你一个呀。 这时候直升飞机哈罗德嗡嗡嗡地挥着螺旋桨。 嘿，大伙儿，要知道最惊心动魄的救援都发生在天上，是我来完成的。 卡车布西说： 嘿，一个真正优秀的搜救员，地面工作必须做好。我说，哈罗德，你的车轮子有我的大吗？ 大伙儿一看布西的车轮子那么大，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贝儿好奇地问： 嘿，洛奇，你呢？说说你的英雄事迹吧。 洛奇是一辆旧旧的起重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是很高兴我是救援中心的一份子，我能在这儿帮忙。 大伙听到洛奇这么谦虚都不说话了。突然船长从船舱里探出头来： 哎，你们别把我忘了，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多多岛的海岸线了，海面上的巡逻可是我最在行啊。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呜呜呜呜呜呜呜，警报声响了，大伙儿马上紧张了起来。 有救援任务了，要派给谁呢？ 船长哗啦一声跳下水，他可是一艘非常快的汽艇啊。 哦，是我吗？我马上就来。 就在这个时候，小火车头托马斯慌里慌张地开进了搜救中心，他大声喊： 嘿，洛奇，洛奇，亨利从轨道上滑出去了，快帮帮他。 工作人员赶紧把洛奇连到了托马斯的车头后面。这时候大轮子卡车布西咔嗒咔嗒地开了过来。 嘿，托马斯，需要我去帮忙吗？我可以走公路，速度非常快。 福林大声地说： 哎，我不光能走公路，我还能走铁路呢。 直升飞机哈罗德也在天上喊： 哎，还有我，还有我，我可以飞过去救援。 托马斯不好意思地对搜救中心的成员们说： 哦，真是谢谢大家了，可是今天我们需要一台起重机，只有洛奇能帮忙，我得赶紧去了。 说完，托马斯飞快地拉着洛奇离开了。他们开到了大山边上的铁路上，原来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从悬崖上滚了下来，正好砸在铁轨上。可怜的火车头亨利，他开得太快了，没来得及刹车，一头撞在石头上，翻出了铁轨。这会儿，工人们正想办法把大石头清理出铁轨。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哐当哐当哐当哐当。托马斯拉着洛奇一路飞奔，爬上了山。他大声地吹响汽笛： 呜，洛奇来了，洛奇来了！ 亨利喊道： 哎呀，洛奇，谢天谢地，你来了！ 可怜的亨利，别担心，现在洛奇就会试着把你放回铁轨去。 接下来洛奇使足了力气，用他的大吊臂吊住了亨利。 哎呀，哎呦， 大吊臂一抬，亨利被抬了起来。托马斯吃惊地说， 哇，真是大力士洛奇。 洛奇把亨利稳稳地放回到铁道上，大家都朝着洛奇竖起了大拇指。 嘿，洛奇，你真是太棒了。 亨利也高兴地说， 啊，谢谢洛奇，谢谢。 然后亨利吹响了汽笛，咔嚓咔嚓地开走了。工人们也把那块巨石头撬起来了， 可是没想到那块巨石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地朝着托马斯和洛奇滚了过去。 哎呀，当心！ 哗！ 巨大的石头撞在了洛奇的身上，洛奇被撞得直往后退，沿着山坡朝着山脚下滑过去了。可怜的洛奇，他翻出了铁轨，倒在了山脚下。托马斯赶紧沿着铁轨开下来，开到洛奇身边问， 洛奇，你还好吗？哦，这可怎么办？你的个头那么大，小火车脱轨都靠你帮忙呢，现在你脱轨了，谁能有力气把你拉回铁轨来呢？ 洛奇说， 啊，别担心，快去搜救中心找大家伙来帮忙吧。 托马斯用最快的速度来到了搜救中心，听说洛奇脱轨了，大伙儿都想去帮他。贝尔抢先说， 哦，我必须得去。 弗林也说， 哦，我才是最佳人选。 大家伙争了起来。托马斯说， 你们别着急，洛奇的个头很大，可能需要大伙儿一起来救他。 除了船长没办法到陆地上来，剩下的所有搜救中心的成员都跟着托马斯来了。 这次可能要辛苦大家来救我了。 大轮子卡车布西首先和洛奇连在了一起。洛奇说， 布西，我很沉的，可能要大家一起才拖得动。 可布西却想试试一个人拖。 哎，我能行，伙计。啊，哎呀！ 可是，哎，布奇憋得脸通红，车轮子在地上打转，却仍然拖不动。布奇垂头丧气地说：“ 真对不起，看来我是拉不动了。” 哈罗德也连上了洛奇，他飞到空中。 嘿，瞧我的吧！ 洛奇说， 哦，哈罗德，我太重了，要靠大家一起可能才行啊。 可没等洛奇说完，哈罗德的螺旋桨就转了起来，他只把洛奇拉起了一点儿，就累得手臂一松，这一下洛奇离铁轨更远了。 哈罗德脸红着说， 真对不起。 弗林和贝尔也想试试，洛奇劝他们最好一起使劲儿，可是他俩不听，连上洛奇就开始用力，两个人一直说用力多点，用力多点，可洛奇就是不动。洛奇终于忍不住大声地喊， 停停停，团结起来力量大，你们大家要一起合作才可以呀。 这次大家终于听了洛奇的话，哈罗德往上拉，布西在空地上跑，贝尔和弗林在铁路上拽。 一二三，大伙儿一起使劲儿的想要把洛奇拉回铁轨去。 这一次洛奇终于动了起来，他的身体慢慢地回到了铁轨上。托马斯瞪大了眼睛， 兴奋地看着救援中心所有的成员们一起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脱轨救援任务。 嘿，我说你们真是太棒了。 托马斯拉着洛奇，大家一起回到了救援中心。洛奇说， 嘿，谢谢伙计们。 弗林笑着说， 哦，不客气，洛奇，不过要说营救你可真是不容易呀。 这下所有的人都笑了。托马斯说， 要我说你们每一个都特别棒，只不过你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才是最棒的。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呜呜呜呜呜呜呜，搜救中心的警报又一次响了起来。 布兰汉达码头发生了事故，布兰汉达码头发生了事故，请搜救队员们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准备去进行救援，进行救援。 贝尔说， 哦，又有一起事故，我们要行动了。 洛奇很严肃地对大家说， 哦，是的，大家要准备起来，团结力量大，我们要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所有的队员一起出动了，嗡嗡嗡嗡嗡，滴滴滴，哈罗德飞上天空出发了，布希朝着布兰汉达码头飞奔而去，咔嚓咔嚓咔嚓，呼哧呼哧呼哧，贝尔、弗林和洛奇开上了去往码头的支线铁路。 哦，对了，这一次船长也能参加救援， 他在大海上朝着码头的方向飞快地前进，别提多兴奋了。加油，搜救中心的所有成员，千万别忘了那句话，团结在一起，力量最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 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你又唱，然后我继续擦玻璃，你就唱着唱着唱着唱着，噔，你又停了。 那怎么会有这？ 嗯，你怎么又停了？ 样的事情呢？刚才是怎么回事？我说话怎么会？ 他好像被按上了暂停键一样。 天哪，这样的事情太可…… 哎，他耳朵，不行不行，他耳朵。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 这样的事情太可怕了 啊！我们得找找这其中的规律。 等等等等， 我刚才在擦玻璃， 擦玻璃。 对对对， 我在唱歌。 对， 是吗？ 我擦着擦着，你就嘣停了。 再试试。 好的，来。 啦啦啦啦啦啦 啦。现在我的手指头指向塔耳朵的方向。那我转过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再指向他耳朵，我再转过来， 啦啦啦！ 再指向他耳朵，转过来， 啦啦！ 指向他，转过来， 啦啦啦啦啦！ 指向他，转过来。 哎，我好累， 我明白了， 怎么回事？ 我明白了，我好像有一种魔法， 魔法！ 当我的手指头指向你的时候，你就会停住。就像这样，你看你不动了吧？我揪一根你的毛，叮，不能动。挠一挠你的脚心，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还是不能动。捏捏你的鼻子，吱吱吱，还是不能动。好了，转过来。 你把手指指向自己会怎么样？ 哎，这个嘛， 试试。 好吧，指向我自己。 现在我揪一揪你的头发，挠一挠你的脚丫，哈哈哈哈，哎呀，小萱姐姐，哈哈，你也有这一会儿了，哈哈哈哈。 哎，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那可怎么办？哦，那就让他 一直这样下去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爸爸在看球，两岁的呱呱也在旁边凑热闹。忽然他指着电视对爸爸说， 爸爸爸爸，这几个叔叔是不是弄丢了户口本？ 爸爸非常不解地问他说，啊，什么什么户口本，为什么呀？ 妈妈不让我玩户口本，说弄丢了我们都会变成黑人儿。 进入冬天了，天气越来越冷，呱呱在外边玩了一会儿就冻得瑟瑟发抖。他跑进屋子里边问爸爸说， 天气怎么这么冷？ 爸爸回答说，因为现在是冬天，冬天总是很冷的嘛。 为什么？ 爸爸不耐烦地说，哎呦呱呱呀呱呱，我小的时候啊，我可从来没有问我的爸爸那么多问题哟。 啊，这就难怪你不懂得回答我的问题了。 有一天，呱呱在一旁玩着，爸爸想考考呱呱，他就对呱呱说，哎，呱呱啊，你学没学过地理课呀？啊，你不是有本书叫《世界地理》吗？我就问你，你知道世界上哪几个国家的人口最多吗？嗯， 知道，是联合国。 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之后不久，呱呱的妈妈又怀孕了。怀孕的妈妈问五岁的呱呱说，呱呀，你想妈妈生一个小弟弟还是给你生一个小妹妹呀？呱呱仔细地想了一会儿，他大声地回答妈妈说， 我想要你给我生只恐龙。 在课堂上，呱呱刚刚学到了规律这个词。晚上回到家以后，他放下书包，就对着正在厨房炒菜的妈妈，对妈妈说， 妈妈，我知道什么叫规律。 哦，是吗？你可以给妈妈举个例子说明呀。 到月底，你和爸爸准吵架，这就是规律。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幼儿园的陆雨桐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草莓和香蕉。 小草莓红艳艳，穿绿裙真好看，草莓妹妹放洗脸，脸上长着麻点点，大香蕉穿黄衣，黄衣裹着白肚皮，白白的果肉吃下肚，断扔果皮不可以。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草莓和香蕉。